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安逸爱心艺术团团长刘琦的故事。20年前，他是养老院的常客，他用歌声打开了老人们的心扉，以自己个人的魅力吸引众多有爱心之人加入其中，一起奉献爱心。20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安逸爱心艺术团的公益演出超过2000次，足迹遍布京城各地。虽然如今他已年过七旬，但公益的脚步却一刻不停。每一次精心的准备，高水准的演出，总能收获无数的掌声与喝彩。然而没人知道笑容的背后，他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如果他自己不说，没有人会将他与癌症联系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位乐观坚强的活力老人，多年来用他的爱心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也用他的抗癌故事激励了众多癌症患友共度难关。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刘琦讲述他的动人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刘琦团长呢分享了很多自己创建这个咱们现在的安逸爱心艺术团的小故事。 对， 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是的。 那您自己本身，您说对这个文艺啊，这个很感兴趣啊，唱歌啊什么的。 是。 这受家里、受母亲的影响。 受母亲的影响，对。 那您那个创建这个团的时候呢，20年前啊，那个时候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还在工作呢吧？我觉得。 对对对，是 啊，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对对对。 当然现在是退休了。 对对对。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艺术团的工作当中。据说退了休比没退休时候还 来了。是。 那时候您是做什么工作呢？ 原来可以坦率，原来我就是一工人。但是作为我来说吧，我们当时爱好吧，因为确实工人工作比较枯燥无味。 嗯， 尤其我那种工作，我就是一直搞建筑工作。 哦，是 一直那泥瓦匠 工地上。 哎，对对对对，我们是建筑，我是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 一直退休，一直到55，提前。为什么我们55就可以退休？特种体力劳动嘛。 就是他很费体力， 很费体力。 嗯， 可以坦率说，那时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很艰苦， 对， 在那种环境下，就是唱歌呢，也是一种就调节。 嗯， 当时唱歌实际就是一种调节。 哎，咱们这个劳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好多，是吧？咱过去不老唱那个劳动号子？ 对对对对对对。 那厂子里要是有什么演出啊、文艺活动什么的，您参加不参加？ 参加，参加， 也参加。 哎，可以说这几十年都是工会积极分子。 哎，所以也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基础。是是。 而且我听您这个嗓音啊，也特别洪亮啊。 是是是。 自己也唱，您学过吗？ 跟老师学过。 那是也是为了这个艺术团呢，还是说在这之前就去 感兴趣就学过。 以前因为感兴趣也学。 像1998年哈，再往前说咱们这个工厂里的业余生活，这就是唱歌啊， 对对对， 哎，跳跳舞蹈啊， 是是是是， 哎，这个原来我记得在那个劳动人民文化 宫，对， 专门有这个，就是这叫什么文艺兴趣班，是那个性质的， 对对对， 哎，很多的这个职工们在这个业余都会到那儿去参加， 是，对对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是一种交流， 对。 所以说对于后来创建艺术团什么的也是很有帮助的一种经历。 是。 那您的这个身体我看现在这个状况还真的是非常好。 是。 啊，您今年是 ?75。 通过您说话的这精气神啊。 是。 哎，还有说在咱们爷俩对面聊天，我看您这个面相啊还真的感觉不出来，觉得也就是反正60出头的这种感觉。这是不是也是说这个艺术团呀、啊、咱们这个演唱啊咱们演出啊这些活动也对咱们自己的身体有所影响？ 是的。 嗯， 这个说实在的哈，这个唱歌本身这种文艺形式就特别好，它本身锻炼肺活量嘛， 哎， 是吧，而且呢能够吐出浊气吸进氧气，因为你唱歌你必须得用气， 对， 所以唱歌也是一种理疗。 我看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这个精神面貌都是非常好的、 哎、 但是呢如果是了解刘奇团长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有一度您的自己的身体也会是有一些麻烦。 您说的很对、 啊、对，当时是什么情况？ 07年的时候得了是膀胱癌。 2007年的时候。 2007年得了膀胱癌、 那时候退休了吗？ 退了。 刚退休。 退了。癌症东西它不是当时才发现的。 对对对。 它可能有时潜伏期20多年。 对。 啊、所以在当时以前呢那种艰苦的环境，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工作环境也不太什么吧。 对。 慢慢是演变，逐渐在它早期的时候没被发现。 对。 所以到发现的时候说实在的已经是中晚期了。 中晚期。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这个中晚期的话癌症就没希望了那种。 中晚期也，而且他说了、说我现在就是告诉我是3级嘛、四级就扩散了。 啊，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当时这个心情是什么样、 当时的心情说句实在话，我首先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因为毕竟是坎坎坷坷，这个就是艰苦环境也锻炼人。 嗯， 因为我们在那种环境下哈 成长起来的 。所以对这个退休了，虽然生活就已经好多了，零几年的已经生活条件相当好了。 对对对， 我当时想就是说，我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已经60多了。还有什么事没做成？当时真这么想的。 啊、哦， 我一想，孩子也大了，工作了，家庭环境也还行，没有什么太大负担了。那么还有什么？就是当时我就想了，我还有什么没做的？哦。存折啊，什么房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写遗嘱、 啊、 我赶紧当时给爱人就写了一个遗嘱。 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都先安排了。 安排了。这个安排以后呢觉得就是说啊踏实了。这安排遗嘱就是因为首先当时你要没有正视这个病情啊反而倒不好。 哎对对对。所以这一下心情就平静了。 对，平静了。我说哦完了，那怎么办？就是把这个遗嘱写完了，没有什么了，孩子们都到了，那么我就是第二件事情什么？正确的对待疾病，正确的听大夫的话， 该 正确 治 疗 啊，该恢复恢复， 该复恢复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干着咱们这个艺术团的工作了，现在 对 那个时候 已经干着了， 嗯， 已经干着了，所以哎呀，对，为什么我恢复的比较快呢？就是跟你说，是亲人的呵护，还有朋友的寄托， 对。 他们来看望我、 嗯、 哎呀一帮人一帮人的看，他们那种寄托促使我尽快的好。 哎，这个心情不一样了， 心情不一样、 这个战胜癌细胞的这个勇气也就有了。 对，所以这些人的鼓励还有精湛的大夫的这个医术， 没错 啊，还有现在科学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呢，感谢什么呢？感谢咱们的现代社会医保。如果没有医保，作为我们工人来说，工人家庭那种昂贵的医疗费， 对， 是付不起的。 对，所以这个现在一直状况保持的还不错。 哎，为什么？心态。 对，心态好。而且您现在那么忙啊，咱们上期节目当中也说了，咱们现在这个演出的活动特别多，是吧？这个您得给编排，您得接洽，得联系。这个有没有统计过？这个就是从成立到现在，或者说这一年当中，这个大概这个演出的这个频率是什么？一年有多少场？ 基本上，如果要平均起来 啊。 一礼拜， 就有两场。 哦，那就意味着每个双休日都有演出。 对，基本上2000多次， 就是从成立到现在演了2000多次。哎，平均呢，这个每周能有2次的演出，这个频率应该说相当高， 相当高，相当高了。 哎，即便是一些专业的团体，也不过如此。 对对 对, 对， 对 吧？哎，这么高强度，这么这个大的这个工作量，您现在这个身体还能够也承受下来？ 承受下来，因为说实在，首先呢，就是因为我本身还是一个北京市的健康生活指导员。 哦， 他主要是说一个就是健康的生活怎么体现，第一点要有合理的饮食， 嗯， 还有合理的饮食，还有合理的这个休息， 作息时间，啊， 还有运动。 哦， 哎，三个必不可少，嗯， 合理的饮食，合理的作息，合理的运动， 合理的运动， 嗯， 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最关键的是主导作用的，嗯，就是心态， 良好的心态。 对， 哎，良好心态这块呢，您从咱们这公益演出当中就不断的获得， 是的 啊，还给人家做这个指导员，嗯，那指导员您就必须得以身作则， 对 吧？哎，良好的饮食习惯，良好的作息习惯，这样的话，对于这个病情的控制，对于这个防治它的进一步的扩散， 对对对， 扩散，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 哎，所以你想这一块2007年到现在也11年了，而且就是说您有这个自己的切身的这种经历了， 对， 您可以就是去慰问，像咱也去医院吧， 对， 也有一些病友吧， 对， 哎，慰问他们的时候那就有的聊了， 是 用自己切身的经历和他们沟通交流，是不是更方便？ 对，因为每个人得了癌症以后他都有两个想法， 嗯嗯， 我可以坦率说，一个想法就是萎靡不振了， 哎， 就等待了，这是真的，好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 对， 我们就邻居就一个，原来关系很好， 嗯嗯， 原来关系很好，因为他得癌症以后吧，我主动教他参加我们的抗癌斗士小组， 嗯嗯， 一说了以后，你知道他说什么？你以为这是光彩事儿吗？ 啊， 谁告诉你的？ 是， 完了。到现在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就是他把它当成一种隐私， 对， 或者一种坏事儿， 对， 要遮着盖着，家丑不可外扬，这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心态就不好， 不好， 嗯， 所以我呢，作为我来说呢，你想我哈，为什么您今天一采访我，我就很高兴，很觉得，我觉得是一种资本了， 对，对对对， 变成什么呀？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心理， 嗯， 你比如说我是癌症，我自个儿说，您肯定要说一句。你真不像啊， 对， 你哪像啊，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您比我棒多了， 是是是， 嗯， 这样你听到这个话，你会不会觉得你特别心情高兴啊？ 没错， 这样增加了免疫力， 是， 假使你不说，别人偷偷的跟他说他可得了癌症， 哎， 你听到以后你是不是觉得更有压力啊？ 没错，这个老话叫什么，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吧？你不说别人他也能知道， 对呀， 背后指指点点，其实那种感觉更不好， 更不好，他以后倒反而是一种压力， 对对对，所以您等于呢轻轻松松把这个压力给他抛到一边去， 哎，对，不但抛开了，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发挥， 哎，啊， 把我这种精神呢传到别人，传递给别人， 嗯嗯， 而且这个恰恰传递了很多人， 是，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团里的一个人啊， 嗯， 他就是现在在我们团呢， 嗯， 他是什么，他是当我得癌症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很赞赏我，我在5年没脱离危险期的时候， 嗯， 我就还继续演出，因为团员们很期待我去还继续把这个团里服务嘛， 对对对， 我演出当中呢，因为主持人知道以后， 嗯， 鼓掌， 哦， 为我鼓掌，说他今天演出他还在危险期间， 嗯， 为大家演出，嗯，这样的话呢，他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他没有多长时间他得了癌症， 就是也查出来了， 他查出来了， 嗯， 他查出来以后呢，您知道他说了， 嗯， 刘团长，我第一个人想起的是谁吗？ 就想起你来了， 他就想起我来了， 你看， 这就是一种教育， 对，人家老刘是不是岁数比我大，是吧？ 对对对， 这个工作比我累， 对， 人家还那样呢，我有什么理由我不坚持，对吧？ 对，而且这个人现在特别棒， 嗯， 而且他还照顾别人了， 你看看，可以说咱们这个爱心的艺术团呢不仅仅是一个演出单位， 对， 是吧，咱们还是一个给大家提供帮助提供动力，像一个家园一样的这么一个净土， 对对， 哎，反正我觉得咱们团里的这些老哥们儿老姐们们， 对对， 肯定都特别理解您，哎，也特别的支持您， 对对对对对， 哎，那有没有比如说啊，就是亲戚朋友当中啊，或者说社会上其他的这个认识的人当中啊，有没有人会这么跟您聊，说，哎，老刘，说你这个 做这个公益活动哈，你包括像时间呀、精力呀，就都往里搭，然后你还自己往里搭钱， 对， 是吧？这个经费都自己出，那你图的是什么呀？ 对，很多人这么说， 嗯， 很多人这么说，而且更有的人会说这个，他就为了出风头 啊、哦，还给你定调呢， 给定调了，他就为了出风头、嗯。甚至为什么说这个风风雨20年很不容易呢？ 嗯、 有的人就说呢。这是个人行为， 哎， 你代表不了别人 啊， 你这是个人行为， 就是你自己想这样， 哎，对，个人行为是自己想，这个宣传自己， 不是从客观上来讲，我觉得你确实出了风头了， 对对 对吧？但是这不是你本来的目的， 对，您说的这话就是我的心里话， 嗯， 我现在如果是本来目的的话，不会得到各个媒体、各个报纸、各种去来给我宣传， 对， 因为我主要是利用我自己这种精神状态， 嗯， 和我自己的实际这个情况去来做宣传，宣传什么？宣传的正能量， 对， 我这个是我的宗旨。 之所以你现在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风头， 对， 是因为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对， 同时也得到了这些媒体啊，这些其他的宣传的这个平台，他们的认可， 对对对， 哎，是你的这种这个不断的坚持，它带来的这些东西啊，是对咱们社会的这个作用，它是积极的， 对， 哎，所以大家才会去传播你，才会去宣传你。 你说的是太对了， 你说你老刘，你也没拿出广告费来说让谁给你做个广告， 啊、 没有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大家都敬佩你。要说起来20年坚持啊，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嗯，这里边应该说也是很多的困难， 相当困难。 嗯嗯， 人怕出名，猪怕壮。 哎， 你当然你就有一点名声啊，别人就会有一种叫羡慕、嫉妒、恨。 哎， 这个玩意儿，所以怎么办呢？好多人他达不到这个境界啊，他就用另一种去思想思路来去贬低你， 嗨， 所以你这种打击啊，我是经常都碰到的， 就是他会可能也对你的思想上产生一些影响， 对，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呢，我们顶住了，就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嗯，就是我不怕 哎 这些流言蜚语， 对，再有呢，待到山花烂漫时， 嗯， 他在丛中笑，真的当山花烂漫的时候，我并不出名了。 嗯、 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挑这头，所以我这就是我的宗旨。 嗯嗯，上一期节目中呢，刘团长也说到了咱们这个艺术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宗旨啊， 对， 叫我奉献、我助人、我快乐、 我 健康。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靠它来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益的那样的一个目的， 是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爱，一种这个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 对， 当你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去做事儿，你就有了很强的这种动力。 对， 所以也就是说支持了你这20年呀，这个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你就一直走过来了。 对， 对吧？你即便是现在说你刘团长有名了，你这个队伍壮大了， 对， 你依然还会有困难。 是了，谢谢您说的很对。 对，所以说这些困难应该也挡不住您继续往下走。 没错。 那通过这些年做公益，您肯定也会有自己的很多收获与感悟吧？ 对，我的感悟啊，首先就是我们由出发点一开始是为了感恩， 嗯， 有感恩，感恩社会，感恩咱们这个党，感恩这些帮助我支持我的一些朋友们啊，有感恩到自己的主动的向社会做这个宣传啊，这个是我的感悟是什么呢？我们只要坚持，就会呢有比较好的收获。 嗯， 这是我们自己感恩。 对，这个收获咱不是说指物质上的， 对， 而是精神上， 精神的收获，而且呢会被社会认可。 嗯。说起这些收获来讲，我觉得最好的体现就是咱们演出的作品。 太对了， 没错。刘团长自己也创作， 我们自己也创作。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纪念母亲节啊，重阳节的时候，我们自己创作的《感恩父母》 哦， 感恩父母的朗诵， 嗯， 都是自己创作， 都还自己 结合着群体， 没错。所以这个境界呢，就又提升了一块。 对， 嗯， 我们在给学生慰问的时候呢，我们自个儿创作的诗朗诵 啊， 叫《让儿童健康成长》， 嗯， 就是在学校里给他们演， 嗯 啊，演的那么大国风范，是对一些社会群体。我讲个故事吧， 嗯， 那个大国风范这个故事特别有意义 哦。 这个大国风范啊，是我由这个演说家里头再举了， 嗯、 我们经过改编吧， 我们作为朗诵，朗诵了大窝峰畔的故事特别有意义。我们朗诵到每到一个地儿哈，我们朗诵都起到不同的作用。你比如我们到学校给他朗大窝峰畔，就到陈金林中学哈和小学朗诵完了，而且被他们小学的和中学老师认可，在他们纪念会上又叫重新朗诵，感动了好多孩子们半截的鼓掌。因为就是我们要一说到这儿，我们走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我们的点滴行为代表了中国，他们就给孩子们的那种士气就鼓舞起来了。 没错， 他们觉得我们是社会的接班人，祖国的接班人，我们就应该做坚强的中国后盾。所以可是更有的故事当中，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我们又继续朗诵这个，那么台湾人民觉得，哎呀，大陆人民这么爱国，给他们觉得特别羡慕， 所以这也是一个正能量的传播， 真的。 我听说就是咱们这个抗癌啊，这个群体也是特别有力量，您还给咱们这个抗癌群体特别的创作了一个节目，是吗？ 是的，一个这个诗朗诵。 那您能不能在这儿把这个诗朗诵给我们也来表演表演？ 好， 叫什么名字？ 叫一个特殊的志愿者群体。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志愿者群体，这里有男有女，年龄悬殊很多，最大的已是耄耋老者，最小的还在襁褓中牙牙学舌。这是一种抗癌精神把我们聚在一起，到抗癌乐园中集合。癌就是死亡线上无情的折磨，近十年来它是夺走人们生命四大死神的首恶，它就是癌魔。在北京2000万人口的首都，每天就有114人患上癌症，在全国每8.5秒钟就有一人成为癌症患者。它扼杀了人们美好童年的回忆，它夺走了青春年华的快乐，它阻止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它破坏了温馨家庭的组合。它想把社会笼罩成一片黑暗，它想把生命之船淹没。不，休想！虽然我们是弱势群体，但我们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绝不示弱。我们战胜了内脏移植带来的排异痛苦，我们战胜了体内外化疗造成的创伤和恐吓，我们粉碎了只能活 N 年的预言，以现身说法的事实告诉大家，存活率远比预言高得多。抗癌乐园就是我们的家，每周活动的化疗就是一剂灵丹妙药，相互鼓励，相互切磋。你还领有几年，我比你大几何。哼，你刚入园一年，我十年了，叫大姐不算过吧。哎，你还是小妹妹，我虽然57岁，可我的癌龄已经是55年还多，你呀还得叫大哥。一次我们一群人乘公交车时，根本没人给我们让座，我说我们可都是癌症患者，那频频社会的敬意眼光仿佛在说，是真的吗？谁信呢？我自豪地说，我们还都是雷锋志愿者，这不，我们正是去肿瘤医院为那些患难战友排忧解惑。忽然一个小伙儿从车厢后面挤过来，大声地说，大哥，我就你们抗癌精神的受益者，等医生告知我得了癌症后，我第一个想起人就是大哥你呀，今天我就加入你们队伍，也当志愿者。街道上清除小广告，有我们的身影，